即使是面对已经开始泰山炸石的詹天佑的工程队，洋人们仍在怀疑清政府到底能不能自己建成铁路，还在等着看中国人的笑话。繁忙的詹总工程司哪有时间陪他们闲聊，于是让政府的气会办去陪。谁知这个奴颜媚骨的人为了谄媚洋人还差点惹出大祸。他随手挥起了手中的小旗儿，随着那小旗的挥动，炸开了一声声的轰天巨响。一些还没有来得及撤走的工人们被吊在了山崖边。詹天佑的压力越来越大，与他一起留学的几位同窗好友都劝他放弃算了，可詹天佑的心里还是憋着一口气，绝不能让洋人看笑话。 你们英国公司的意思怎么只要500万呢？余下的是跟孙先生谈的，把这个打了施工方面的费用没有算在火车的钱，火车得用100多万。你看看先少吧，把工程要拿到手里，以后不就任他摆布了？完全是迷惑人的策略，而且牵扯到的事情没那么复杂。朝廷里想善其那波王公贵族，就借着这个口实，让员工保你，要他不好看，员工的不服气就往你卷权身上推。就算你这回能顶住，下回那些王公贵族再给你出难题呢？ 对呀，不去， 你可是员工保的红人。你说说， 这员工保顶不下去，我无可奉告，这去。当然了，我看这种此事还是谨慎为妙。到底是员工保栽培，说出话来滴水不漏。哎，不过这回卷城真的被老连给坑了。什么话？员工保已经修中央铁路，也是为了推行新政，什么地方得罪你了？听说来乱了，员工保也是出于不得已，他原来在金丹武的安排也是费了一番心思。哎，卷城，好了，这事啊就不要再谈下去了。哎，罗姐不是劝我们都投奔到台南去吧？干脆你们就去广州吧。啊，是啊，我一条粤汉铁路还从广州修到汉口，花了这么少。哎，可是总比你那个中央铁路没那么复杂呀。卷城啊，就算是帮我一把，不都是给咱们中国人修铁路，不是给咱们中国人争口气吗？再说啊，广州可是你的老家呀。 是徐江也盼望他回广州老家。 哎，现在你在干什么呢？琵琶、香蕉，你在上厕所？还有何谓同桌？您在遮花？中秋月圆之时， 我们四个老同学到莲花山上 一醉方休，这是何等的远志啊！ 老公啊，别劝陈山山，别劝陈山路， 我说我会有机会。啊，你为什么不早给我？ 我公公要做蛋糕，求求您了。 我也很想念他。我失去了一些， 没有保持书，牛龟经常用的包 料。是吗？ 真的。 京张铁路这样的旷世险峰，在欧美各国，也只有大师级的人物才敢于接受这种挑战。先喝，给我念念。在中国，能修京张铁路的工程师还没有降生呢，这侮辱人嘛，这太过分了。 好热闹！哎呀，大家都谈了这么久了，也该饿了。来，大伙来尝尝广州的烧火腿。 是不是饿了？是，好香啊！来，尝尝最好的烧火腿。卷城，一言为定。 莲花山，何谓莲花？ 饭后，詹天佑握着那张报纸，还久久不能平静。 詹成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 菊子，我想我们广东是不是不去了？ 哎，怎么又变了？你自己决定的事情啊，就是十辆马车都拽不回来。 菊珍， 我呀，我反正是嫁鸡随鸡， 嫁狗随狗的命哦。 直通八达岭，我们到那边去打隧道，

听见没有？人家是中国通，要是把你们的人拉到他们关内外铁路去干，工钱至少能加一倍。 啊，小工给300啊？ 对，木工400。当然，你发下去就用不着那么多了。老兄，用不了多久，你就可以捧个聚宝盆回来了。 真的？ 张军，慢走，慢走。跟你们把话挑明了，中国人想自己修成这条路，那是做梦。人家诺克斯先生早就在准备了，英国公司指不定哪天就来接管你们的工地了。 同志们，同志们，王爷坟上出事， 怎么回事？ 看坟的不让我们修路，说是怕坏了进王爷家的风水。 要是让王爷的房搬家，老子就让他脑袋搬家。 回去吧， 弟兄们，给他们点颜色看看。大哥， 大人，王爷说了，我们要是守不住这坟，我们就没地种了。 大人，救你们， 大人求你了， 救你啊！ 不要扔掉。听到老王爷为什么选这里做他的墓地吗？他就是做鬼也要在这里守住大清的江山啊。我们在这里兴修铁路就是为了大清的富强，老王爷是不会怪罪我们的。如果靖王爷怪罪下来，一切由我担待。 大人，以后我们怎么生活呢？ 大人呐，大家不用发愁啊，我们把老王爷的坟往南移，大家还是可以继续给王爷看坟的。如果你们愿意到铁路干活，每个月给你们发饷。 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 朝廷有令，工期不得延误，关沟之字形线路必须经过这里。 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这边的事情刚刚处理，那边的隧道又出了状况。 怎么还没等他们接班的人呢？这人都发了。 今天这个 人走了，对， 工人们纷纷惊慌失措地向隧道口跑去，其中两个负责任的小工看到隧道里还有很多的炸药，于是奋不顾身地返回去抢救，结果被塌方的土石堵在了隧道里。 Thank you.

我们现在是在为自己干，可就忍心自己人踩自己人的台吗？就为了那几个臭钱，自己人凭自己人吗？中国人真的不配修铁路吗？真的只配赶着大车站在几寸深的车沟沟里挨鞭呢？成钢，给我成钢！哎，造成这次事故的人应该挨打，我没有带好你们，应该挨打。齐立勋负责工程监督，没有看住自己手上的人，也应该挨打。查出纵容监工的人，挨打。 师傅，别打了，挨打吧。 说吧，认打还是认罚？谁带上规矩？别打！米勒，通知会计扣我一个月薪水。齐立勋不知去向，也扣他一个月。给我！我身为副总办，对这件事情关心不够，也该扣。另外，监工走了，这事没人干不成，我毛遂自荐，这事我接了。高大人，我跟你师说了吧，监工的说跟英国人干能多赚钱，我心里头就动了。可是，一想我的两个儿子还在这里，我就下决心留下了。哎，可我这心里头见不得人呀。大柱，二柱过来。跪下，张大人，从今往后，你们死心塌地地跟着您干，本人就是给我们一座真山，万万不走了。 工人们纷纷跪了下来，每个人的背上似乎都多了一份千斤重的担子。事件之后，工人们干得更起劲了，因为他们终于意识到，这条铁路是为自己修的。风霜雨雪，酷暑严寒，转眼四个春秋过去了，京张铁路终于到了通车的那一天。这时，底下人送来了一封信。 要加快建设铁路以求社会的进步，因此我们要格外努力，各出所学，各尽所知，要力求精进啊！而建设铁路一定要有一批能挑起重任的精兵强将，这样我们才能做到使国家富强，不受外辱，自立于地球之上。以后每年我们要认真考察，写出评语呈报总工程司，优等的我们要提升加奖，劣等的我们要训斥降级。 这个 应该不是也是应该做到 老秦王的一条限定 书， 用途为务， 这种坚持性，每一路上的每一个员工，每年都要认真考察他们的工作。 郑成，这是王爷。 任凭杨迅在下面怎么提醒，詹天佑就是不明白。最后杨迅干脆自己跑到台上去替他说： 喂，金刚县建成出来黄龙号杠，新政英明，原来老王爷运筹得当，奋发图雄，王爷的功劳固然重要了，好啦，就这样吧，同车同车。 哎， 金刚县建成出来黄龙号杠，新政英明，原来老王爷运筹得当，奋发图雄，王爷的功劳固然重要了，好啦，就这样吧，同车同车。 哎，成同车。 四载春秋，终于修成了这座让外国人无话可说的京张铁路，可洋人根本就不会那么容易善罢甘休承认中国人的能力。而詹天佑要面临的也不只是一条京张铁路，而是整个中国人的铁路。 听说又在活动去当助理公使， 这个兄消息怎么这么快啊？ 伯爵登门有数，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？我们几个老同学是自叹不如啊。 张总理都是我的愿望，怎么又要走？ 各位国中不必着急，我不会马上就走。你那是胡满汉，那是张鸿章，也正是紫气东来嘛。 唐满汉早就被台风卷到东海里去喽。丁公章倒还在这里，有人想要吗？谁要这个？ 仙鹤一甩手，把军功章扔到了窗外的水中。 马尾之战、甲午之战，连连惨败，连续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，何功之有？ 仙鹤， 仁公 公 子，为什么不答应？时局动荡，广州不稳，你想一走了之，我要卷城来给你当垫背。聪明啊，哪里话？哪里话呀？卷城乃国家之宝，我们取下来啊，纯粹是为了给岳云禄也是成金嘛。还特意为你请来了这位香港的后起之秀王金之先生。金之啊，今后要好好给詹先生盯住手，请你多指教。 才贵才贵，只要天佑不误了岳云禄就好。 此时几位同窗好友的理想仿佛已各奔东西，最明显的对立来自仙鹤和一直被称作伯爵的杨迅。